歡迎大家收聽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co， 我是韓明。 喂，咁今日禮拜上咗一套戲啦，叫做 Get Smart 喎。 係特務 S Mark 啊？ 咦，唔係咁讀嘅喎，嗰個名其實咧，佢哋係讀特務時 Mark 嘅。 哦，係。係 啊，咁啊，等同大家講下點解。咁我哋講咗我哋個 email address 先。咁我哋就係 Tasco SF 啦 ，@yahoo.com.hk。咁串説俾大家聽啦，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如果大家有咩意見啊，可以隨時 email 俾我哋啦。 電郵俾我哋。 嗯，咁點解嗰個字會讀呢個嘅 S 乜咧？咁其實以前啲阿婆啊、阿伯咧，佢哋可能就唔識英文嘅，咁你好多時咧都係拼音啦。嗱，例如巴士啊、的士啊、van 仔呢啲都係呢啲嘢嚟嘅。咁其實咧嗰時佢哋就 smart 呢個字咧，佢哋讀做時乜嘅。咁即係佢呢個，因為呢套嘢都係啲老土戲翻版，咁所以佢就叫做特務時乜啦， 名名啲係變咗薯乜啦。 哦，係搞笑嘅嗰個就係啦，即係話你咁薯乜㗎咁，其實都唔知讚你定係踩你咁。OK， 咁呢套戲到底咩咁勁 咧？呢個其實來頭都好大， 呢個係好大，你同埋美國嗰邊票房相當勁喎。 係啊， 係咯，點解會咁嘅？香港觀眾完全唔知咩事。 或者香港觀眾比較都比較陌生啲對呢套嘢。咁其實 Get Smart 咧係一套好老牌嘅電視劇，亦都係不過都幾創新河嘅嘗試。 咁係第一套係咪啊？地組係玩呢、這個 將一啲 特務片 咁嘅特務元素 變成少搞笑係咯。 根據阿 Mel 咧，即係佢嘅最 original 嗰個舊電視劇版嘅作者講啊，佢其實就係想將一啲詹士邦一啲好緊張嘅元素加落去一個。其實變咗係好平凡嘅人嗰度，做出嚟咁又會點咧？ 係，但嗰個人其實唔係真係好蠢嘅喎。 哦，嗰、那個人其實 唔係好似阿昂斗先生嗰種， 唔係，佢係好聰明，但佢技擊嘅技巧係好好，亦都 係即係好打得嘅，其實 好打得， 佢 兼槍法好，但係做我哋一般正常人做嘅嘢咧，就係一個超級傻瓜。 即係佢反而係好打，但係其他嘢就戇居居嘅。 即係有啲人可能某啲嘢 天才， 天才咁。 咦？你講話叮當入邊大雄都係咁嘅喎。 係啊，大雄都係啊，因為大雄一揸起支槍，佢就係超級神槍手嚟嘅，冇人射得贏佢。 可惜佢唔係生於牛仔嘅年代 啊。咁但係。咁 Get Smart 個主角啊Maxwell Smart 啊，都係一類一個咁嘅人啦。 佢喺日常生活裏面，佢好似好傻嘅人。 佢係一個特工啦，佢工作嘅組織叫 Control， 而個死對頭咧就係叫 Chaos 啦，一個恐怖組織咁啦。咁佢 呢套戲舊嗰套有咩嘢特別㗎？ 舊嗰套 好似 其實一個係好出 世界都播放， 好長。 其實香港有冇做？ 香港好似麗的英文台曾經有做過， 就冇做過配音版啊。 未必做曬咁多， 所以都唔記得佢嗰時譯做咩名。 佢都做咗好多年嘅，因為由六五年一路做到 你講美國 美國由六五年一路做到七零。 哇，咁犀利！ 七零年一共做咗160多集。 哇！ 另外 搞笑喎， 80年代、80年咧就有套 Get Smart 嘅電影版叫 Little Bomb。 我已經有過拍過戲， 都幾好笑嘅。講不過其實個票房就普通嘅啊。 原裝嗰班人做翻， 係原裝嗰班人 要班人做翻， 但實在太過胡鬧啊！講 K 王做咗一個叫 Little Bomb， 即係裸體炸彈。 咩意思啊？ 去勒索美國政府，咁就 炸啲人會 冇大衫著，即係全舊嘅人變曬光脱脱， 真係搞笑。 其實呢度都 parallel 翻套新戲，新戲都俾個屁股你睇下。 但係新呢套戲唔係傻嘅喎，原來 唔係新嗰度係好正經嘅， 由頭打到尾喎， 有啲搞笑嘅情節， 好緊張。 或者講翻另外喺亦都有套電視電影叫 Smart Again。Get Smart Again， 咁就係85年啦。另外95年咧，亦都有一個叫 Get Smart Again 嘅電視劇，都係原著嗰位主角Dan Adams 做翻嘅。咁當然 好老咯， 佢就升咗級啦，做咗個 boss 啦。 哦，即係佢唔係做嗰個主角啦。 嚇，咁但係因為收視可能麻麻。 喂，但係佢演出係咪佢唔係演出翻嗰個角色？ 係同嗰個角色。 同一個角色， 就主角變咗係 另一個人。 故事裏面佢同埋佢拍檔 Agent 99嘅個女，唔係個仔 ，sorry。 哦。 咁樣 咧， 但係套戲因為唔係好收得，所以結局咧就當時電視台就唔知想拍定唔拍落去，所以就好模糊嘅結局，就結局講佢同埋 佢個死對頭啊 Samuel， 咁互相相對，佢係好糊碌咁撳咗個中末世炸彈嘅掣，咁就砰一聲，咁就冇交代， 冇交代點樣 發生咩事啦？ 喂，咁你話咧呢套劇咧，其實喺世界各地都原來一路 有迴響 喎， 有迴響啊！喺美國嚟講咧，佢廣告咧，阿 Dan 咧就唔識講，佢未停過嘅，有好多出名嘅。 即係廣告意思，佢仲要扮翻呢個 角色， 呢個角色 有爆威 Burger 威 Castle 漢堡包啦，係另外有一啲電器產品啦，同埋其他幾個跨國集團都曾經用過呢個角色，包括 Kmart 啦。 咦？咁你話澳洲嗰邊 唔係澳洲，紐西蘭， 紐西蘭 嘅95年曾經有一個嘅 Toyota 嘅全線系列車啦，都係揾佢做代言人，都係扮翻 Gasmart 嘅。 哦 ，OK OK OK， 喺美國或者外國嚟講，其實算係呢套嘢係未停過嘅。 即係個潮啊！ 個潮係未停，因為一路到舊年 都 仲有廣告。 不過其實咧，一 同埋今次到新戲上咧，個宣傳攻勢係誇張得好緊要嘅。百事咧出咗一隻叫為咗宣傳 Undercover Orange 啊 ，Undercover Orange 一個薄荷味嘅汽水。 嚇唔係 Orange 喎，係薄荷味汽水。 咦？我以為橙汁嚟嘅。 因為喺原本嗰套 Gasmart 嗰套戲咧，個女主角好中意飲一隻咁嘅薄荷味嘅汽水嘅。 哦。 所以百事就為咗 promo 點解叫 Orange 咧？個顏色 係顏色係橙色嘅。 即係個顏色係橙色，但味道係薄荷。咦？咁怪嘅。 咁樣佢百事又出限量版，即係一段時間咁出咗呢隻汽水。咁另外一間叫 你意思係今次呢套電影喎？ 係今次嘅。濕味你聽過㗎啦？ 濕維係唔係地鐵喎？其實係一個 submarine 亦都唔係潛艇，係一隻包。其實香港曾經有 嘅， 香港曾經有。 濕維喺香港開過分店嘅。 係啊，就係一啲好長嘅一個嗰啲咩即係擺啲 hams 啊，擺啲芝士咁樣嘅一個好長條形嘅包啦。OK， 咁其實一種 sandwich 嚟嘅。咁 有一個比賽，佢嘅贏咗個獎品咧，就係一架叫身邊 bear 嘅老爺車，即係當然 套戲入 邊，套戲裏邊啊， 喂呢個型號係真車嚟嘅，係 真車嚟嘅， 唔係怪嘅，係啊， 唔係 佢真係送架車俾人啊， 係， 哇係咁， 即係當然係仿製品，唔係真係一個 行得 嘅 喎， 咁我相信得 嘅，係啊， 咁所以其實個宣傳係好直天蓋地咁嚟 嘅，但係香港就好似唔係好強，係咪？係 香港咁，可能因為個冇咁大感情啦。 因為呢套劇本身香港啲人 呢套其實有少少類似 Smart Star Trek 咁，係一啲 cult movie 嚟嘅，即係喺外國咪超人啊、Star Trek 啲喺外國其實 好大 開，人人都知咩事。 香港就可能算係小眾興趣，冇錯冇錯。同埋仲有一樣重點就係今次啲演員咧，其實香港人未必話好熟悉，亦都未係佢哋眼中嘅大牌演員啦。但其實呢班人唔係冇來歷嘅喎。 係啊，例如佢嘅主角啊 ，Steve 乜嘢 啊 ？Steve Carell 係咁，佢做過咩嘢嘅咧？ 佢係英國著名嘅電視劇 Office 嘅主要演員啦。咁呢套 Office 曾經攞過一屆金球獎，就提名過三屆，亦都被提名過三屆大美獎。 佢喎，唔係 提名佢最佳演員。係 啊，係啊，係啊。 咁所以其實都好啊！嗱， 佢演出過咩電影咧？ 我諗可能最 講出嚟大家會 嘅就係 呢位演員啫。 其實咧，香港就調翻轉個次序嘅。 係 嚇，佢最早第一套咧就係2003年拍嘅，就係即係第一套擔正主角嘅戲啦。係唔計佢之前嗰啲啦。咁就係 Evan Almighty 二，即係冒牌天神二，佢扮 魔鬼上帝，香港叫衰鬼上帝， 衰鬼上帝， 即係 James Carey 第一集，佢就第二集，即係佢生曬須摩西咁樣。 咁跟住四十柱男反而係第二。佢 其實喺美國係調轉嘅，係啊係啊係啊， 咁樣大 咁講翻起，大家可能有印象啊， 咁至於女主角咧， 哇女主角啊 ，Annie Hathaway， 咁其實呢個犀利啦，就係以前迪士尼嗰兩集嘅走佬俏公主啊，哇咦係嗰個啊嘛，因為嗰時係靚女嚟， 當 嗰時廿歲啊嘛， 而家都靚，不過可能都 哇佢做過呢個 Lancome 嘅代言人㗎，係啊係啊係啊，咁。 咁呢個呢其實好傳奇㗎喎，呢個女演員呢以前細個嗰陣呢本來立志想做修女 嘅。係啊。 咁但奇怪就係原來佢到15歲就發現佢嘅哥哥啊原來是 gay， 咁就影響咗佢，就影響咗佢一啲思想啦，咁跟住佢後來就做演員啦。咁但初初做演員都係做啲好純真啦，即係做迪士尼啊配卡通片啊咁樣啦，咁佢都好成功啊，即係做公主已經即係做到係入曬，即係大家已經就係記得佢公主，咁但係呢樣嘢亦都成為後來影視裏面嘅障礙喎，即係變咗佢做第啲戲呢就唔受歡迎。 所以把心一玩 定咗型，冇錯啦。咁佢呢原來呢喺呢套其實佢亦都演出過段背山啦，唔知大家知 都有一啲幾性感嘅鏡頭喺段背山嗰度。 咁但係原來呢套都唔係佢嘅未係佢突破之作啦。咁其實之前係有套叫做咩玩命派對，其實香港好似都有做， 好似上過， 係啊，但呢套喺外國其實早啲嘅，早過段背山。咁其實嗰套戲咧，佢係有呢個裸露嘅鏡頭，係啦。咁初初啲人都哇，即係嚇一嚇，即係哇，乜佢會咁嘅？咁但係咧，而家慢慢咧都接受咗佢呢個嘅演技啦。 咁喺依度咧，佢又轉型咗一個冷豔， 係啦係啦， 都幾唔同嘅呢個度，即係。性感都係冷豔啊，好 同公主嗰個形象好唔同啊， 咩即係尊主佢都係傻傻地咁啊。 係啊係啊。 咁嗱，或者講翻套戲啊，咁 佢唔止喎，裏面咧原來仲有兩個。 仲有 The Rock 啊。 係 The Rock 咧 ，The Rock 你話佢後屘原來壞人係嘛？係。 佢做 Agent 23啊。 原本係佢哋成個組織裏面一個英雄嚟嘅。 明星級嘅特務啦。 咁但係除咗呢個之外咧，另外原來仲有 Heroes 入邊嗰個肥仔啊。 肥仔啊 係啊，即係 Heroes 入邊，咁佢真名叫做咩 ？Marshall Orca。 即係光咁樣，即係佢唔知 Mars 個翼做乜嘢。咁原來呢個人咧大有來頭嘅喎。 哦，係咩？ 係啊，呢個人原來咧係一個天才兒童嚟喎，講真人喎。 哦，真人 係啊，佢 IQ 係有180 㗎。哇，好犀利！ 佢咁同埋咧，佢上過呢個時代雜誌，即係當時細路仔嗰陣上過時代雜誌嘅封面。咁啊，不過當然內容就唔係好講佢嘅。係。咁後來咧，佢亦都讀完大學之後咧，就加入咗呢個 Industrial Light and Magic 啦，即係 做電腦設計師啊。 冇錯啦，做電腦嘅電影動畫啦，即係好多套戲佢都有嘅喎，例如 Star Wars 嘅前傳第三集啦。係。係啊，好多好多套啊 ，Mighty Joe Young 佢第一套即係有參與，唔係演出喎，係做 CG 方面，同埋佢唔係做啲鏡頭，佢淨係設計design 嗰個 program 啊。 哦， 係啊，好犀利，係啊，佢根本本身係好叻㗎，即係咁 係 嚇，咁後來咧佢就 或者講佢 Bang University 22歲就畢業啦， 係啊，咁同埋咧佢其實即係當然呢個期間佢都有客串一啲嘅可能廣告啦，或者有啲戲裏面嘅演出，咁亦都慢慢後來即係啲人亦都揾佢真係去演出啲電視劇啊、電影咁樣啦， 好似話真人唔係咁傻佬聲喎。因為佢 喺呢度傻佬嚟嘅，大佬人哋好衰， 唔好咁傻，但係都係講嘢講到怪怪地。 佢電影入面通常啲角色係做傻佬嘅，因為可能佢樣子比較得意，得意啲咁樣滑稽啲。咁但係咧，佢原來係啲少有嘅即係日裔嘅美國人裏面，佢係仲識講日文㗎喎。 係啊 ，Hero 佢都幾得意嘅，因為原本個 script 係英文嘅， 係由佢譯嘅，係啦，冇錯，嗰人係佢自己譯出嚟嘅，係啦，將本來英文嘅口譯翻出嚟，係。 喺美國嚟講，竹星講中文就完全唔奇，日本嘅竹星識講日文咧，就都一件都幾奇嘅事嚟嘅。 係，咁所以變咗佢會係即係佢哋會揾佢咯，一演出親一啲即係亞洲。即係呢啲日裔啊，咁你一定揾佢啦。咁如果整下整下就有咁嘅機會演出啦。咁原來咧，佢哋呢套戲咧就 spin off 咗另一套嘅 DVD 出嚟嘅喎。即係你話個故仔係同步嘅係嘛？ 同步嘅係。 同到電影一齊嘅。咁嗰度叫咩名咧？ Boots and Lori Out of Control。係 邊個嚟嘅 ？Boots and Lori。 Boots 係 阿肥仔啦。 就係個肥仔 ，Lori 就係佢戲中嘅拍檔係。都係一個， 其實佢哋係科技人員， 科技人員啦，嗰個 情報分析同埋研究啲武器啊， 咁一對拍檔咁。 係 嗱，其中有一個鏡頭咧，就係同嗰個套戲係同步，就係套戲嗰度講其中一幕咧，就係阿 Maxwell Smart 同埋阿 Agent 99咧，去到一個蘇聯嘅一個會所喎，佢哋想混入去，咁阿 Maxwell Smart 咧就用個 催眠槍， 催眠槍想射，點知佢 調轉咗， 啲槍頭係邊面就自己 蠱惑的槍啊！ 都講過，佢一個好出色嘅分析員，係一個好出色嘅搏擊家，但正常人就例如用啲即係佢射槍又得，但用一啲 好奇怪，用 嘅 嗰 個武器唔係槍嚟嘅，係個咩瑞士軍刀 啊？係，佢就好低能嘅，咁一射， 咁佢未用過啫，因為 一射就射暈咗自己，咁啊醒翻就俾人換咗套踢死套啦。咁、 okay. 當 哇嗰度唔好講咁 detail 啊， 拍檔就換咗第二殺。咁其實當中咧，原來有啲事係 off screen 冇講過嘅，就係佢個拍檔就打電話投訴，喂點解啊 Maxwell 啲武器咁勁啊？我淨係得支槍。 哦，即係呢個就喺嗰個 spin off 嗰個 DVD 就會講翻， 就會講翻。 係啦，咁嗰度個主角就係阿肥仔喎。係 啊， 係啊，所以你睇佢嘅地位其實唔低啊。 就是、交代佢哋喺呢件事之中嘅立場，同埋佢一啲生活細節嘅搞笑情節啦。嗯，咁、啊、 其實 hero 裏面咧捧紅嗰幾個人咧，其實肥仔係其中一個嚟嘅。係啊，佢而家其實都幾紅㗎。係 啊， 大家注意翻啦，咁其實個古仔會唔會講簡短講翻少少關於乜嘢？ 好一個話講翻個電影版嗰個。同電視版唔同嘅地方咧，就係呢度嘅 Maxwell Starr 本身佢最初唔係一個特工嚟， 咁佢做咩？ 佢一個 analyst， 一個資料分析員。 哦，佢就係肥仔哋啲同事嚟嘅，係 個都怕咗佢嘅分析員，因為佢啲報告講緊係2000頁嘅。 咩意思啊？哦，即係佢草詳細，詳細得滯， 詳細到佢問老細睇咗未？佢話。 哇！點睇大佬？ 啞口無言， 厚厚嘅黃。 即係佢可以隨便講個啊！依、這個人我喺我上一份報告嘅第479頁度講過嘅。 OK， 咁點解？ 全部有冇人睇過？ 後尾真係 都肥仔舉手， 會做 A 準嘅咧？佢點解會變咗 A 準咧？ 咁樣因為咧有佢哋嘅總部，即係 control 嘅總部咧，就被偷襲，被偷襲，就搶走咗一批資料。 哦 咁樣咧， 就 係 啲特工嘅資料。 就係特工嘅資料。咁樣咧，所有特工，包括佢哋嘅明星級特工，之後汪咗嘅 黃曬啦， 都黃咗。咁就各住各個就調轉工作嚟做啊！所有特工就即係好多特工已經被殺啦，有個個 殺咗， 有啲特工被殺，咁、 哦、 所以 新聞報導 其他未死嘅特工咧就唔該坐寫字樓， 唔想死就坐寫字樓。 啊，咁佢咧就 焗住將啲文職嘅人就擺上戰場啦。 佢入職嗰陣時咧，原本係一個400磅嘅超級肥佬嚟嘅。係， 咁佢裏面有冇講㗎？ 有， 而家扮翻 個大肥佬咁樣咧好，但係佢本身就好想做一個特工咁啊，狂訓練自己打鬥。 佢個偶像就係阿 Rock 喎， 係偶像就有就狂訓練自己搏擊啊、開槍啊。咁、 okay. 所以佢身手就好啊。 O K 嘅，練到自己係得嘅。 但係正如我所講，佢同上一代嘅 Metal Slayer 做正常嘢，佢係低能嘅。 其實佢係打得嘅呢套戲。O K。 喺佢個 feel 度咧，佢就係天才。 O、okay, K， 但係做一般人做嘅佢就低能。 點解咧？咁嗰 99咧，啱啱就整完容。 哦，所以就唔認得啦啲人。 所以冇人認得。 喂，你話好搞笑話，佢整容之前專登揾個好醜樣嘅女人。 佢唔係好醜，因為好 男人， 好男人樣嘅， 好似蘇聯婆嗰啲。 個腮骨突曬出嚟， 唔係靚女嚟 嘅，好似戒得親人嗰只樣。 唔係靚女嚟嘅， 咁嚇咁樣咧， 所以就佢就可以繼續執行任務啦，因為佢個樣係整出嚟。 咁樣咧，嗱呢套嘢另外一個幾特別嘅地方就玩好多詹士邦嘅。 咁啊，套戲入邊佢算係靚女嘅個世界都。 哦，咁係。 係 OK， 咁真人佢都算係靚女。 唔係，即係咩？條套戲入邊唔知佢定位係點㗎嘛？ 咁樣咧，佢就要焗住飛去蘇聯查，咁當中咧佢就阿肥仔就俾咗一啲武器佢，其中包括就係一個瑞士軍刀啦。係 咯， 佢個瑞士軍刀咧就唔係軍刀咁簡單，係噴出嚟係噴火器啦，又或者頭先講個迷魂槍啦， 哦， 又另外又有發射器啦。 哇！咁犀利嘅， 即係發射啲鋼。 但佢表面上就係一個瑞士軍刀， 擺喺鋼線嘅。嗱，咁樣咧就講翻啦，佢哋上飛機嘅時候咧就俾一個類似詹士邦。勇破太空城咁嘅裏面嘅一個奸角光牙咁嘅人物， 光牙係 佢偷襲，呢個都係一個好高嘅人啦。咁佢哋偷襲，咁 有冇光牙㗎？係 咁，但係咧未襲擊佢之前咢，佢因為喺度擦佢隻鞋咧，就踩咗香口膠擦，但係佢個傻佬咧就竟然攞支火柴去撩佢。 啊，點解咁嘅？ 啊！咁因為佢正常人所做嘅嘢，佢都係低能，佢唔知攞個火柴料啲膠係會有問題嘅，咁就俾隔離發覺以為佢係恐怖分子，就即刻塔住咗佢，揾嗰啲塑膠，即係飛機上嗰啲塑膠。 哦，索住佢嗰啲。 咁佢又炸去廁所，扮去廁所，咁就學詹士邦咁啦，詹士邦用破太空城其中一幕就係咁嘅。 哦。 佢詹士邦用破太空城就其中一幕，詹士邦唔係俾人用手鎖住，佢就用個射鋼索，當然佢係標啦，射鋼索嘅嘢想射爛佢啦， 當然佢射咧就失敗咗少少，射到周圍都話自己屎啊、頭髮啊，全部穿曬啲鋼針。 嚇、啊！自己都穿咗。 係啊，射到自己周圍都係，仲要最後一。即係佢嘗試掹翻嗰陣時咧，掹翻出嚟，佢射最後一，結果又咁多次就射咗個耳仔掣，就當佢當垃圾，即係屙完嗰啲垃圾咁衝咗出飛機。 哦， 佢呢度個飛機好騎呢嘅，即係一彈開咧，就係 跌咗個廁所， 將啲垃圾 咁點啊？ 佢當將佢當垃圾咁掟咗出嚟嚇， 咁點啊？ 咁樣咧，阿 Agent 999見佢唔出嚟，走翻去廁所見到，咦，耳仔咗啊？ 咁佢俾人綁住個 Agent 999唔知嘅咩？ 哦，佢知道，但係佢結果係射甩咗嗰個嘢，但係就彈咗出嚟。 係無聊嘅。講快啲先啦。 咁樣 Agent 999 重要啲劇情 就又攞咗個後面嘅降落傘咁就跳落去啦。咁樣咧，阿鋼牙又跟住，即係連續三個人都二 jet 咗出去啦。 個鋼牙而家先出現 嘅。係而家先啦。咁、哦、樣咧就重演《占士邦》其中一幕，好得意嘅就係空中搶降落傘啦。 哦， 哇！呢個就係正常。咁樣，但係點樣攞到鋼牙個降落傘咧？就比較特別啲，唔係打人佢。 哦， 係啊 ，Agent 999取佢一啖，等佢暈一陣陣就出，佢俾人 即係搞笑啦，純粹。 咁樣佢哋就平安降落，咁嗰條友就掟咗落去個木牆度，結果係冇事嘅。 咁、啊、即係唔用都得啦， 即係類似鋼牙咁啦，即係 咁啊係鋼牙， 即係玩啲占士邦嘅情節啦。咁跟住佢哋去到個會所度啦，去到蘇聯一個會所就係頭先咁啦，佢射咁，結果自己暈咗啦。咁就去到一個嚇，即係咁跟住佢哋就潛入咗會所嗰度偷啲電腦資料啦。但係潛入去嗰度，原來嗰啲係有啲激光兼紅外線咁嘅 detect 啊。阿 Agent 999就玩跳舞咁跳咗入去啦。原來佢都跳到喎，但係結果咧，就佢跳下，有隻老鼠走入佢嗰度，搞到佢咧就不斷跳 Big Dance 咁，就燒到周身都爛曬啦。 你唔警鐘反而唔會響嘅。 係啊，依度冇解釋。 係咁搞笑嗰度， 但係佢依度最精警就一句咧。 係， 佢就爆咗一句話：點解占士邦從來唔使爬坑渠又冇遇過老鼠嘅咧？ 哦，OK。喂，咁你話仲有一啲劇啲場面係由占士邦咁 Autobus 嗰啲度嚟？ 咁一路佢哋去蘇聯咁查完嘢啦，咁炸咗個軍火庫啦，因為然後就翻到去咧就俾人屈話自己話佢係反間諜啦，咁就入咗監啦。 點解會咁？ 因為佢哋炸咗一個核子武器嘅製造的地方，咁、 哦、 樣咧就 但係蘇聯嘅啫， 唔係咁，但係佢就control 派 agent 廿，以為件事解決就派 agent 23去清理嘅，就話 agent 23報翻嚟嘅報告咧就話 23就邊個？ 阿 Wong 啊， 哦，即係阿 Rock， 就係話冇啲咁嘅事，嗰現場係冇任何跡象。 哦，即係其實阿 Rock 係奸嘅， 咁所以佢被拉咗。 哦 ，OK。 咁樣佢逃翻出嚟嘅時候咧，咁就走咗去一個特務博物館度，就揾到第一，即係就搞笑翻，就攞翻第一代 Gas Mark 啲嘢啊，例如嗰架車啊，同埋嗰個打電話。 所以點解 個條鞋底打電話會仲係攪盤咧？因為60年代產品啊嘛，同埋個鞋係可以變槍嘅，打117就變槍嘅。 哦， 啊咁樣就係咁交代啦。咁佢逃咗出嚟就揾咗 Walk 啊，說服咗總統。因為當時K 沃斯已經諗住落錯200億美元。 嗯， 因為佢哋一早就將一啲核子武器交曬俾一啲好黐線嘅獨裁者啦。 係 K 沃斯。咁但係就冇俾個 access code 佢哋嘅， 哦， 咁話如果唔俾200萬美金佢咧，佢就俾 access code 佢， 咁點啊？ 咁結果咧，Agent Smart 咧就拎個耳鞋度一度，話發現原來Agent 23身上有殘留嘅輻射為嘅感應，咁樣咧就斷定佢係內奸啦。 嗯哼， 咁樣佢哋兩個一場追逐咧，就係、是、類似 Autopus 咁啦，喺架車度打，隔離有架火車衝緊埋嚟，咁樣咧兩個就要即係 Agent Smart 就俾人打落車啊，咁啊999就一早跳咗車啦，咁就俾人拖住，俾架車拖住，就完全係占士邦 Autopus 嗰幕差唔多照搬過嚟啦。 咁最後阿對 Walk 就撞車死，咁佢冇死。咁佢哋咧就發現原來Samuel 啦，即係 K-Walk 嘅老細咧，就已經擺咗一個核彈喺一個交響樂團嘅演奏地點喺 LA 嗰度。咁樣佢哋講即係趕去 LA 啦。咁原來點、那個核彈點先會爆呢？就奏個樂團係奏緊快樂頌嘅貝多芬嘅。 咁一奏嗰隻歌就爆㗎啦。 唔係一奏嘅歌最後嗰個碌就會爆。咁佢點樣阻止佢呢？當時佢即係佢即刻衝入去一拳打暈咗個 conductor 個指揮 家。佢又識奏音樂嘅咩？ 唔係，咁就奏唔到最尾個碌㗎嘛。 咁即係佢亂咁指揮佢㗎嘛。 唔係， 我冇嘅，冇奏落去。 如何會爆？ 佢又整翻段亂咁指揮嘅，彈到 咁就 彈到 點知個個都企上拍掌話：哇，好正啊！從來未睇過咁正嘅演出啊！個 conductor 一拳揼低。咁跟住 㗎喇， 佢謝幕一轉身發現個螺又穿咗嘅。咁呢完呢就係、 是。我都未完嘅。 咁就差唔多接近完嘅完就交。 咁佢唔使捉返 Rock 嘅咩？咁 Rock 係。 啊對 Rock 撞車死咗。 我、撞車死咗。 咁、最尾完嘅時候就係、 是。 佢暗示佢哋兩個拍緊拖咁咁、 okay. 去行。又擴出個總部出嗱，其實依套嘢咧， 講完嘅咯，古仔 係講完，有向好多地方向，即係同頭先都講啦，係玩詹士邦啦，甚至對白都玩詹士邦，話點解詹士邦唔需要與爬坑渠，又唔需要撞到樹。 咁呢個就詹士邦入邊冇講過 嚇，咁亦都有一啲嘢係致敬翻第一代嘅 Gas Mark 嘅，咁例如嗰架新邊Bear 嘅車啦，佢有揸過啦，咁亦都有嗰隻鞋啊嗰啲啊，同埋入去 control 嗰度咧，雖然 哦電話亭、 都係經過電話亭同埋 降咗落去啊嘛， 好多個古靈精怪門嘅，咁 哦係咩？都有翻嗰啲門嘅， 咁當然做得靚啲啦，而家咁佢亦都投訴啊，點解幾廿年來都係 都係咁啊嘛， 都係咁鬼快嘅個電話亭嗰啲，咁樣咧？除咗呢啲之外呢亦都有幾個原本嘅演員客串。 咦邊個呢 嗱例如有一個做 Agent 13嘅演員啦佢係一個類似化妝師或者潛逃專家咁啦。係可以無厘頭喺馬桶度突個頭出嚟啊。 我 即係桶度突出嚟 㗎。咁出嚟俾啲情報佢嘅。 今次就喺棵樹度突個頭出嚟俾情報佢啦。另外就係原本上一代 Agent 99養嗰隻狗啦。有出過場啦。同埋 你認得咩 佢嗰度個影評有咁寫啦。咁、 okay、 另外一個出場呢就係喺舊嗰套裏面有一個機械人嘅。 機械人 即係人樣即係真 係 人樣。叫 Hammett 嘅。咁樣佢今次都有出場最尾話走去 control 個總部咁有兩個唔識死嘅傻佬就喺度話我要玩新人啊每個人入 即係佢都 agent 嚟㗎。 係，佢係非常，每個人入嚟都要俾我哋搏兩錘噶，咁樣結果咧兩個人當然搏到手痛啦。 哇！呢、這個冇睇過舊嗰套，完全唔明點解嘅喎。 咁樣佢 Agent Smart 同佢握手又搞到手都跛埋。 但佢呢套係冇解釋， 冇解釋， 冇解釋。 但如果你知道舊嗰套，你認得嗰人咧，就知點解啊？ 咦？咁嗰個第一套電視劇嗰個主角有冇出過場啊？ 冇。 哎呀，呢套反而冇出過場。咁講完呢個 Get Smart 未咧？ 講完啦， 喂，另外咧仲有一套嘢上喎，咁就係叮當啦。 叮當啊，魔界大。 喂，但係今次呢套叮當咧，原來打嘅場面多好多喎。 其實 係咪？ 我只係同上一套魔界大夢。 Okay、 其實而家叮當係玩 到就翻拍啦。 你計上次翻拍大雄的好夢之後咧，今次就翻拍魔界大夢影。咁故事大朗就差唔多嘅，都係大雄做。又係俾老師鬧咁又話如果自己識魔法就好啦咁叮當就用嗰個可能電話亭呢就做一個虛擬嘅世界就係魔法嘅世界啦咁裏面佢媽媽所有人都識魔法嘅咁但係原來發現到魔法都係要學嘅。現實社會 佢另外嗰個世界一樣有返嗰啲人㗎。 係有返嗰啲人。 我即係平行世界嚟嘅。 咁有返嗰啲人。 咁大雄咪又 double 咗。 哦，冇大雄就係大雄， 大雄就冇 double 嘅 ，OK。 其實個電話亭係將個世界改變做嗰個 version 嘅， 嚇。 個電話亭嘅 到底原本個世界仲喺咩度嘅咧？ 其實冇乜交代嘅。咁、 okay, okay, okay. 後尾最後交代，原來解決咗呢件事咧，嗰、那個魔法世界又變咗另外一個均衡世界啦。 哦，即係最初就係、是。 是其實將個世界模擬咗嗰度啫。咁、 okay、 但係呢因為嗰個世界但係話講返先啦，佢去到嗰個世界呢，佢發現自己都一樣係咁低能，因為啲魔法啲咒語都有要學嘅。 即係佢讀書唔得就學魔法都唔得咁樣。 咁樣佢就 都係一事無成啦。 佢就用個電話亭還原返個世界啦。 咁、今集有冇發揮到佢神槍手呢、這個 有 係 有 係嘛？ 最後 用返空氣炮。 係用空氣炮。最後咁 知做返英雄啊大雄。 咁最後佢哋發現點解有兩個自己石像啊？原來喺魔法世界，因為有個惡魔嚟襲，所以就變成個能量增強咗，形成咗另外唔再係個現實世界改變嘅一個虛擬世界，而變成咗一個平衡世界啊！ 一個真理獨立 咁樣喺嗰度，佢哋俾人變咗石頭，咁佢哋就要走翻去嗰個世界嗰度去挽救嗰個世界啊！ 哦，即係嗰個世界都有叮噹同大雄嘅。 哦，唔係，都係佢哋嚟嘅。 都係佢哋 嚇，只不過是原來後屘先發現嗰變成石頭嗰個就係佢哋咯。咁當然，咁後尾用 咁，但係嗰個世界咪另外又有正義又有 啊有正義啊，但係冇佢兩個嘅。 哦， 後尾當然佢哋用還原布將自己還原翻啦。 OK， 咁樣就教翻個又係玩啲時空嘅問題啦， okay. 叮當嘴鷹噶啦。咁樣最後 打到上太空嘅，我見到啲畫頭。 因為發現就係一路搞事嗰個大魔王咧，咁樣喺嗰度佢又遇到一個小嘢，一個叫小嘢嘅女仔啊，咁就一個嗰個世界好叻嘅一個魔法師，叫乜乜教授嘅，佢發現到大魔星啦，接近緊就係個魔星就係由個魔王控制嘅咁之類啦。咁個教授就俾人變咗做石像，咁個女仔變咗隻貓咁啊，咁佢哋就 哦，即係個女仔一路出現都係隻貓嚟。 咁佢哋就協助佢哋去打敗個大魔王。 O K， 咁最後當然係打贏咗個大魔王啦，捉到佢嘅心臟，打贏咗佢咁又另外一個世界喎。 咁即係啲戰鬥場面全部就係喺最尾嗰場戰鬥先有嘅。 係。哦，咁中間都有啲嘅、okay ，例如魔王。 但係真係打嘅最尾。真係打嘅， 真係射空氣炮咁， 真 係 要打 咁決戰式咯，即 係空氣炮精彩啲係咪？ 或者感覺上就比以前嗰度就當然靚咗，同埋個打鬥場面的確係多咗。 整體好唔好睇啊？呢套戲？ 我諗 如果中意叮當嘅觀眾， 中意叮當嘅觀眾，但係其實一般嚟講，無論喬魯或者叮當都好啦，電影版其實我都覺得 唔及電視版咁好睇， 因為電視版係好簡單咁交代一啲嘢，同埋搞笑就係搞笑，溫情就係溫情。呢套其實有啲唔知做咩，只不過夾硬將啲大場面砌出嚟。 其實你要睇呢啲英雄嘅，咁我唔使睇叮當。 我諗 係可唔可以咁講？ 可以咁講。我最大嘅過癮地方就係等一班平時冇即係平時係可能相對性嘅人咧嚟叮當，佢哋之間嘅叮當啊，或者幾安啊，正義嗰啲。顯示翻一種兄弟嘅情義，一齊聯手抗敵啊，同埋有翻啲打鬥鏡頭啊咁之類， 都係玩翻啲人物啦。咁肯定香港版佢哆啦 A 夢啊，唔係叫叮當啊，呢啲係 哆啦 A 夢啦，係 啊，哆啦 A 夢大雄啊，靜香啊，胖虎咁嗰啲啦嚇。咁啊，我哋啊都好隱意嘅。 其實點解索性改埋叫野比太大佐咧啊？ 太咗，哦，咁呢個我又唔知點解喎，因為佢其實其他人都跟翻曬啦。 正義改咗， 其實佢呢個係日本裏面指定噶嘛 ，official 即係亞洲嘅。 你改又唔改得曬喎， 中文名一定要用呢幾個。 胖虎咁，我唔覺得比阿房好聽好多啦。 唔知點解。 但 其實台灣定啲邊？ 其實改之前都係好統一嘅，一樣係正義叮當咁。 咁其實 可能 係啲地區係咪咁叫嘅咧？ 都係叫正義啦、 啊， 叮當啊。 反而係嘅、 啊， 台灣咧、 啊、嚇、台灣就叫小叮當。 咁但係大雄都係叫 大雄，都係叫大雄，正義都 係。哦，都係㗎。因為咁咪即係 台灣就唔係叫阿廣，叫翻胖虎啊、牙刷仔嗰啲唯一係嗰啲次要角色唔同。因為主要角色都是叮當大雄。 咁以前嗰個牙刷仔叫咩名字？ 阿超 係咩？ 香港版 我唔記得。 香港版台灣大陸都係叫牙刷仔。 哦，咁唔知啦，呢個就奇怪啲，呢啲係版權統一嘅問題嚟嘅。 係咯，咁但係其實我覺得有少少無謂咯。咩哆啦 A 夢真係唔係 咧？ 唔係好順口。 原來咧喺呢個機械人大戰嘅即係界別裏面嘅人咧，佢哋會話咧，如果將叮當同埋或者小雲啦 擺喺機戰入面咧，佢一定係無敵嘅機體嚟嘅。 咁啊，當然啦，有叮當可以隨時創造另外一個世界， 無限大佬， 即係神一樣 啊！即雖然你話佢本身唔係戰鬥用啊，但如果佢可以將你個幾多十米嘅機械人變成一粒米咁細，一腳就踩爛你啦，係嘛？ 係咯， 即係嗰啲咩放大縮細槍，喂，大佬佢嘅能力簡直係冇。 我摸高，我摸高大啲再生力量，同佢講心碎，俾個時間布冚冚咁搞掂。 小雲仲犀利。一隻手指就篤爛個地球啊！佢嗰炮你好馬咧係無限嘅火力啊！連 Macross 嗰個主炮啊，亞馬圖嗰個主炮都唔夠佢勁啊！ 佢個 Macross 都係精化一隊艦隊啫。 係啊，你肥埋個星球都最多係有個核爆咁上下效果啫。佢係可以打爆個星球，所以真係。啊、不過呢個題外話啦，咁真係啲人又係有咁講過㗎，咁當然嚟緊亦都有新嘅機戰二 set 會出啦，咁大家可以 冇加埋叮當同 埋，冇有其他嘅新嘅機人。 今次有咩新機體啊？ 咪啲咩創性咩嗰啲咯，咩水平 嗰啲都真係好怪嗰啲。 咁啊唔係嘅，你攞嚟打就 OK 嘅，攞嚟打 OK 嘅，無限權。 但如果咁 CG 嘅嘢擺落機戰度， 冇關嘅，咁佢都係一個 Q 版機械人嚟嘅啫。佢到時嗰啲 畫出嚟真係唔好靚嘅，如果 咁又唔係喎 ，OK 嘅 喎， 係咩？其實你啲機械人怪唔怪都好啦，你變咗做一個兩頭身嘅機械人之後就冇乜所謂㗎啦。 咁啊， 你好有型都係 Q 版型嘅啫，所以唔係咁緊要。其實反而有啲怪啲嘅角色或者啲故事咧，撈落個古仔仲得意啲。 哦，咁啊係。 係啊。係咯，咁期望啦，遲啲睇下擺唔擺埋小雲落去啦，叮當啊咁擺埋落去啦。咁日本有玩過咧，好多叮當嘅 version 嘅同人志啊，其實有畫嗰啲叮當係戰鬥版啦，即係機械人嚟嘅咧，又有畫過變咗北斗之拳啦，啊好多古靈精怪嘅嘢。 咁同人志乜都畫啊，例如將幾多 變態叮當啊，咁大家唔知有冇睇過啊？ 甚至高達咁將六隻高達合埋一齊咁都有。 高達嗰啲佢冇咁怪，即係你將叮當玩到變咗第二啲劇種啦，係比較奇怪啲。咁呢個其實我哋都好想，如果真係有啊，好睇。同埋咧嗰時咧，其實有啲同人志咧已經幫叮當畫過結局篇嘅喎。 哦，係睇過啦，嗰個 其實幾個結局啦，但係最出名嗰個就係邊個咧？ 幾感人嗰個叮當用曬電咁， 係啦，其實咧 強行 reset 佢就會冇曬記憶咁，所以大雄真係努力。 後來發奮啊，變成咗真正嘅博士啊嘛， 咁就令設法令好朋友復活啦。 冇錯啊，其實咧我都唔知點解嗰時長江七號咧唔用呢條橋咧。 咁其實佢交代直頭佢就係製造咗嗰種電池，令到叮當呢種機械人 幫到佢先至係發明叮當最大功臣。但係嗰時我以為咧長江七號最尾係咁嘅添。 結果都唔 係。我諗住一個細路仔，不如嚇俾心機讀書，後來發明翻啲嘢咁啊，整翻醒嗰隻長江七號，即係最尾唔係啊，真係啲失望。 咁可能想交代到個細路仔要變大人咧。而且個細路女嚟，有隻大張 腳，唔係即係講啫。咁你唔使影佢大個咩？你講佢話我以後要發奮讀書咁都得嘅啫。 咁大過咗啊，徐嬌嘅就 唔係啊！你唔講佢大個啊，你明唔明啊？即係你個故事就講佢完啦。咁但係佢就發奮讀書咁得唔得？啊，發奮讀書研究呢啲嘢咁咪得咯，係咪？咁都係一個好嘅結局。好啊，而家個結局先係咪？ 有少少夾硬嚟咯， 係咯，老實講。咁嗰時呢個叮當呢個同人之叫嘅時候，真係寫得非常好，同埋佢好賣得嘅嗰個。咁嗰時曾經俾人告過。 嗰個係可以賣 嘅。咁唔得啦，同人之嚟㗎嘛。咁咪告過咯，告過㗎。曾經係一單出名嘅法律嘅 case 嚟嘅。 當然嗰個的確係寫得幾好。 係啊，嗰個 即 係結局真 係。當然你官方就一定唔會俾個結局。 其實咧，叮當每一輯咧。都完嗰陣都有個好似類似結局咁樣嘢，但係啲結局可有可無，最尾又冇事嘅。 其實有忌水啊， 其實有發生過啲類似嘅嘢㗎，即係又話要走啊，叮當要走，即係其實有玩過呢啲劇情，但係最尾又冇嘢嘅。 又結果咪翻咗嚟？ 係啊係啊係。咁即係類似咯，每一輯最尾嗰集都同佢玩一嘢，好似要離別啊嗰下嘢。咁但係就真係唔夠啊呢個同人 玩 得咁過癮咯。 卡通，無論電影版同埋電視版，其實而家都係重複翻以前啲故事，只不過拍翻長啲㗎。 係囉，同埋改咗少少咁囉。咁其實冇問題嘅，講真佢裏面實在有好多故事呢係寫得相當好嘅。咁、 哦、 其實你再俾現代嘅細路仔再重溫呢，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好嘅教育意義喺裏面囉。反而你重新寫過未必係等於好事囉。你覺得重新寫過咪變咗啲奇奇怪怪啲故仔係咪？你千祈唔好添嘛，我覺得。係、 哦、 啊，人哋啲國寶級嘅嘢我覺得係要代代相傳咁就啱嘅。 係 囉。咁除咗呢個兩套咁嘅叫戲啦。咁之外呢，哇其實今日講咗好耐。咁你咪話呢阿 Morgan Freeman 撞車呀， 係啊，蝙蝠俠的 Curse。 哇 有一個故事啊， 呢個 係禮拜二嘅事係。 唔小心啫可能 係。咁當時就重傷嘅，不過後尾都冇事啦。 咁除此之外呢，阿小丑啊，即係阿 Heath Ledger 呢， 咁其實咧，我哋咪講過話有另外一套戲，即係呢套蝙蝠俠係佢嘅遺作，原來另外一套未完成嘅戲嘅喎。咁呢套戲咧個名字，哇，唔知點讀嘅大佬，咩 imagine 咩點讀㗎？Imaginarium 係嘛？ 唉， 我呢個 doctor 乜嘢啊 ？Palaces 咁上下啦，哇，咁唔知咩文嚟㗎 ？OK， 咁其實係咩鬼嘢嚟㗎？咁奇怪，因為怪雞片嚟㗎噃。咁呢 個導演都好怪雞㗎 啦。咁呢個導演咧就叫做 Terry Gilliam 啊。咁其實咧，哇，犀利喎！哇，勁啦！咁以前拍過呢個係咪叫《妙想天開白蕭》 啦？ 咁大家可能唔知呢套啦，咁可能你十二猴子一定識啦，係咪啊？ 係 咯係咯，阿 Charles Manson 啊，不必同 Bruce Lee 嚟。 係啦，咁同埋你呢個格林兄弟啦，近比較近年啲嘅就咁，其實仲有好多，不過嗰啲可能大家未必認識。咁專拍啲比較怪雞同埋即係 黑暗啲 Dark Fantasy 嘅嘢， 都係科幻嘅喎。 算係啦 ，Dark Fantasy 啦，或者咁講。 咁有一套冇咁咩嘅就係 Fisher King 啦。 嗰個正常啲。 Robin Williams， 但都揾聖杯喎。 係，因為佢講佢嗰個就講佢一個本來一個教授，但係後來因為佢老婆俾人殺咗，就傻咗之後咧，咁佢唔知揾聖杯。但嗰套好有好深遠嘅寓意嘅，大家未睇過睇下。咁今次呢一套咧係仲喺度。拍緊，咁因為呢要代替小丑個原本個角色啦，咁佢哋就搵到嘅即係好多佢哋即係好 friend 嘅演員啦，咁一齊嚟幫佢繼續 跳。又搞到好古怪。 咁其實個橋本來都係咁㗎。 喔、 哦。因為冇咗演員，咁佢索性而家就點樣呢，咁原來呢嘩，其實真係唔知點講嘅古仔呢，就講呢個 Doctor 呢其實係唔係正常人嚟㗎喎，佢已經成千歲嘅、哦、即係你當係神仙咁嘅嘢啦。咁佢呢就有個嗰啲算劇團或者馬戲團咁嘅嘢㗎，咁裏面又有啲小矮人啊、魔術師咁嗰啲啦，咁就巡迴表演，咁佢呢佢嘅能力呢就可以將啲觀眾帶入一個幻想嘅世界，雖然呢個係魔法嚟㗎，佢魔法嚟，咁但係呢原來呢佢同魔鬼之間係有個deal㗎喎，咁所以魔鬼呢喺呢個故事入面就會返返嚟。 我即係好似 Flash 咁，浮士德咁。 呀，有啲似呀，咁我唔知道實際內容啦，我都係睇個文字介紹，咁原來魔鬼呢最後要攞走佢個女兒。咁當然咁原來呢Health Ledger 呢個角色呢就係、是、喺現實世界入面一個外來者突然加入咗佢呢個劇團。原來呢佢就嚟為咗救佢個女嘅。原來佢唔係由呢個世界嚟㗎喎。原來佢呢就係、是、由其他平衡世界裏面走嚟救呢個女仔嘅。咁當然啦呢、這個女仔本身亦都唔係普通人做㗎，就係、是、呢個 Lily Cole 啊。 係咪係一個 其實名模嚟喎，係啊，即係 K-Moss 嘅公司啊，即係嗰個同一個公司。咁如果大家有睇 Fashion Show 會知係邊位。咁同埋呢咁到底咁點樣完成埋其他即係未拍好嘅戲呢，咁原來喺平衡其他平衡世界裏面嘅角色呢就由唔同嘅演員去做啦。 呢個就比較新啲嘅。 係啦，因為有魔法又平衡世界。咁有咩人會 同埋平衡世界通常 唔係講返啲演員 嗰個人喎。 演出係，但佢呢套戲因為本來都係嘅，就因為佢死咗啦。 喔、哦、咁所以就 冇錯啦，咁就佢因為佢仲有幾個唔同平行世界㗎。咁其他平行世界邊個就繼續做呢個角色，呢、這個角色個名字叫 Tony 呀，我冇記錯 ,ok。咁邊個做呢個 Tony 嘅角色，咁就分別有呢個 Johnny Depp 啦。 哇 個 Jude Law 啦。 犀利。 係咪咁呢位我唔係好識嘅，呢位係咩 ?Colin...Farrell 咁樣啦，係啦，咁其實就係做亞歷山大嗰位啦。 啊，亞歷山大嚟。 係啦，係啦，係啦，咁就呢幾位演員咧就會繼續去演出佢未演，即係未可以演出嗰啲部分，咁就分別飾演唔同嘅平行世界嘅 Tony 呢個角色嘅。咁 Doctor Parnassus 都係 哦，哇，嗰個反而真係好犀利啦。咁佢叫做咩 ？Christopher Plummer。 Plummer。 哇，其實邊位嚟嘅咧？就係《仙樂飄飄處處聞》裏邊嗰個上教啊，係啊，哇，好靚仔啊，當年。咁而家當然係阿伯啦，冇辦法。但都係一個好有魅力嘅老牌演員嚟嘅。咁其實佢哋呢幾位演員咧，其實以前都同呢位導演好多合作㗎啦。係啊係啊，咁其實 Charles Monkeys 呢位老牌演員亦都有做過一個醫生咁嘅角色啦。咁當然啊，係咯，咁其實Johnny Depp 呢亦都喺佢嚟緊嘅另一套唐吉柯德啊嘅電影，即亦都係呢位導演佢都係啦係啦，但嗰套仲係籌備緊，因為都唔知搵邊個做唐吉柯德，唔係啊 Johnny Depp 做喎。唔係佢做唐吉柯德，唔係㗎唔係。咁嗰套到底係現代啊定係講真係講返唐吉柯德嗰陣就唔知啦。係啊，因為呢位係都唔出奇嘅，係啊係啊，唔知啊，咁呢個導演好擅長拍嗰啲神怪片，所以大家放心，一定係好嘢嚟嘅， 淨係睇呢個演員名單嗰啲都應該認得。 唔係講笑啦，係啦，咁同埋你都一定會紀念翻阿祝其呢位演員啦，咁樣。 完全一套超級俾面派對啊！ 係啊，其實我近個禮拜有翻睇，再翻睇多次 Batman 啊，係啊，係啊，真係真係。 真係再睇都覺得好好睇 多次嘅， 即係有啲細節位嘅我，因為嗰次我喺 IMAX 睇咧，真係我覺得反而你擾亂咗我睇到戲，因為實際個銀幕大得滯。 哦，其實可能個位唔好啫。 個位唔好啦，係啦，咁變咗哇，真係咪當然有啲電話啊騷擾下咁樣嗰啲。 明白。 咁我再睇翻間正常戲院咁正常銀幕睇多次咧，係真係 pick up 得好啲。咁當然啦，你話睇個畫面純睇畫面係 IMAX 好啲，但我 pick up story 咧，套戲實在太多嘢講啊，咁同埋好多細節位咧，咁佢睇唔曬成個銀幕，其實嘥咗，反而 明白， 係啊，咁裏面即係再睇一次，真係好多都會有啲新嘅感受，其實可能第一次我睇嗰陣冇留意到嘅嘢咁樣咯，咁咁除咗呢套片之外咧，咁其實我又 都嚟緊有幾套可能， 或者我提一下咧，我又睇咗一套即係已經出咗碟嘅。即係其實都唔知算咩片啦，即係 Starship Trooper， 咁第三集啦，係啦，咁第一集嗰陣都算 星 大大女，係啊，大大女片，但係跟住第二集到而家 Switch to Video 嘅第三集，大家可能 已經 Switch to Video， 大家可能已經放棄㗎啦，唔想睇，但係咧今次呢套戲咧，終於有原著小說裏面出現嗰啲機械人喎。 哦，係咩？ 大家話佢乜星河戰隊用機械人，咁大家就有所不知啦。原來喺原著小說咧，佢哋唔係肉搏嘅喎。 哦， 同嗰啲蟲打佢哋著住一啲強化裝甲㗎。 叫咩名啊？ 咁我又唔知喎，呢套戲入面叫咩掠奪者咁樣。但呢個名係可能呢一套戲咁叫嘅啫。佢原本嗰個古仔入面可能就冇呢啲名嘅，佢都係屬於一啲 mobile suit 嘅嘢嚟嘅。你咁有咩就係話咩 mobile suit 高達嘅？係冇錯啦。大家可能唔知道原來呢套原著小說咧同高達咧係有莫大嘅關係。係啊，咁或者遲啲我哋會喺強化服呢個主題上面，我哋會詳細同大家交代到底中間有啲乜嘢係好有關係嘅。其實係同埋呢套戲嘅原著小說咧，其實係好出名嘅科幻小說。其實大家好期待咧，佢哋係會重拍翻一套 A 級嘅版本。 因為之前嗰度都唔算 A。 冇錯，因為呢個小說咧，其實係好舊、好舊、好舊、好舊㗎啦。 三幾年。 冇錯啦，咁其實當時咧。是可以即係諗到啲咁奇怪，咁唔係三幾年，係1959啫，係啦，咁但係嗰時諗到呢啲咁奇怪嘅嘢呢，係好犀利囉，即係強化服喎，係呀，即係人著住啲強化服，其實呢強化服已經喺現代已經唔係科幻嚟㗎啦，美軍已經係做咗呢啲咁嘅嘢出嚟，真係㗎，大家 YouTube 去睇，但當然唔係喺戲入面咁樣啦，亦都冇喺 Aliens， 即係 Aliens 第二集裏面咁嗰件咁巨型嘅，即係佢係即係人咁可能一個外框嘅骨架，即係叫 skeleton 冇錯啦，外骨架咁樣啦。咁其實呢樣嘢喺日本佢哋都有做咗出嚟，咁佢哋做出嚟而家暫時係要嚟喺醫院入面用嘅，唔係攞嚟打仗，因為佢哋攞嚟搬重嘢啦，或者有時有啲介護人員啦，佢哋所謂即係啲醫護，佢唔係醫護啦，去照顧老人家，咁佢可以抱個老人家落床，佢好輕鬆啊，做到女仔都得，因為嗰個嘢你著咗咧就好大力，冇錯啦，太抓力咁上下啦。咁呢個機械原理其實喺嗰、那個上次提過嗰套嗰度咩戲話嗰套上次咧個偵探神探伽利略，其實有一集咧佢有講過呢樣嘢嘅喎， 個吊頸嗰套， 冇錯啦，嗰個原來佢哋而家即係都唔係話械出嚟，佢哋用一啲平時係液體嘅嘢嚟嘅，但一過電咧佢就會變咗做固體嘅，咁佢咪可以用電嚟控制嗰個即係軟硬咁，你明唔明啊？即係好似肌肉咁樣啊？係啦，咁佢係咁嘅原理咯。呢真㗎，真㗎，呢啲日本 類似《星空奇遇》裏邊嗰個第一代嗰隻船嗰個護甲啊。即係第一代佢係未有防、 哦、 未有防 護。唔好講咁遠啦。咁我哋或者遲刻會同大家詳細講下呢個強化服啊，係呢啲咁嘅嘢嘅。咁由科幻到真實到軍事應用，咁同埋當然亦都牽涉到即係大家而家講緊話日本唔係啊，日本嘅自衛隊咧，而家係研究緊高達。大家覺得係咪搞笑咧？唔係搞笑，係真嘅呢、這個新聞。咁但係佢哋所講嘅高達，梗係唔係你諗咁白色嘅角嘅咧？其實佢講緊係機動戰士，真嘅。OK， 但係當然講嘅機動戰士未必係你諗咁嘅18米，可能都係類似呢種強化服嘅嘢。Mobile suit， 因為 Mobile suit 原本就係唔係18米，係人咁大嘅嘢嚟嘅。係啊，真嘅，唔係講笑嘅呢樣嘢。OK， 咁遲啲同大家再報道啊嚇。 現實版嘅 Iron Man 盔甲啊。 嗱咁冇咁誇張，咁都未至於超人，唔係超人嘅嘢嚟嘅。OK。遲啲同大家講咗，我哋或者揾啲片版啦，真係有片睇 ，OK， 唔係講笑嘅 ，OK。咁 咁嚟緊呢有啲咩嘢搞呢，咁原來電影啦，咁其實香港嗰邊就會有啲近啲嘅戲上，就係下個禮拜先係 Hellboy 啊，上禮拜我哋搞錯咗啲資料上，下個禮拜真係做 Hellboy 啦，同埋呢個地心探險記啦，咁又係地心探險記，又係媽咪嗰個男主角做啦，係啦，咁同埋呢再嚟緊8月21號呢就會做呢個我的機械女友喇喎，咁就凌瀨瑤啦主演啦，咁同埋係呢個郭在容做導演嘅，咁大家相信都會入場去睇下啦。咁9月11號呢就做一個叫武俠良足喎，咁大家講咩唔係科幻片啦，鬼喺度其實呢呢套戲呢就好奇怪嘅，其實呢就係呢原來個故事朗呀唔係講良足㗎，係呢個羅密歐與朱麗葉，咁其實呢呢啲就係等同於早期早排唔知大家知唔知道舞台劇馬俊偉做主角嘅王子復仇記，係呀，佢係將王子復仇記變咗做中國古裝，將個時代擺咗喺中國古代咁發生， 其實試過㗎啦，唔止 係唔止，咁我舉例 啦，花英都做過到大戲係， 咁嗰套大戲呀呢套係舞台劇，咁呢一套呢其實有少少亦都有少少似咁樣，咁就將羅密歐朱麗葉變成中國武俠版，咁但係當然佢唔止啦，就套埋梁祝呢個啲人物落去啦，咁但係佢又唔係 叫梁山伯祝英台， 佢唔係叫個名嘅，佢可能佢字乜乜名乜乜咁啦，咁祝賢之啦，同埋呢個梁仲山咁樣嘅，係啦，咁都幾得意嘅喎，我睇嗰個故事，咁都可以睇下，咁同埋呢我就懷疑呢呢一套戲呢其實 inspire 嘅都唔係馬俊偉嚟喎，其實係一套日本卡通啊，咁原來日本卡通早排呢係有一套真係一套叫羅密歐與朱麗葉，咁但係諗下咦大家唔係真係古裝，唔係喎，科幻片科幻卡通裏面嘅朱麗葉呢就係一個劍客嚟㗎啦，就係同呢個梁祝一樣，所以呢我懷疑佢係 inspire 拜呢套嘅日本卡通嘅多啲嘅，咁呢個日本卡通入面個朱麗葉呢平時係男裝打扮一個蒙面俠嚟嘅，好好打㗎喎，唔係講笑喎，即係捉賊呀咁樣㗎喎，咁羅密歐當然係一個貴族啦，咁中途嘅大家幫呀大家，但後來發現呢原來呢個朱麗葉呢原來呢係一個即係其實點講呢，佢又唔係話兩個家族鬥咁簡單，淨係佢奪位呀，係俾羅密歐個家族奪咗位，佢本來係一個類似公主咁嘅嘢嚟嘅，咁後來就講佢兩個家族即係佢其實想復返佢嗰個，即係咁啊，梗係啦，好正常啊。嗰個其實謀奪咗你個家族嘅啫嘛。咁我未，我冇睇曬 ，OK？ 但係大朗大概係咁樣嘅。咁我懷疑佢呢套《梁祝》其實 inspire 拜呢套卡通片多啲。即係當然佢冇科幻啦，但係即係話其實都有劍客啊嗰啲嘢咧，係男裝打扮喎，係咪啊？有齊曬㗎，係啊。 好石王子係啦。 唔係，即係話佢呢個梁祝啊，即係佢又玩翻朱麗葉，又係呢啲嘢，係咪？咁其實係。係啊，佢呢度武俠梁祝最尾都係服毒自殺，以為死咗，但係個毒係假嘅，原來係即係假死嗰啲有返曬㗎，喺最尾咁就真係真死啦，咁跟住喺個咩有即係大家睇啦 ,ok, 即係其實我覺得幾得意，即係起碼我覺得呢個創意係夠，同埋我相信會比上一次嗰套梁祝呢，即係徐克嗰套呢應該就比較有 point 啲嘅，我覺得就。是啊是啊是啊。咁除咗呢個之外呢，原來呢20世紀少年呢香港亦都有呢、這個。 壽命啦。 冇錯啦，香港已經有期上啦，咁就係呢個嘅10月2號喎。咁呢套相信會係繼死亡筆記之後呢另一個即係日劇即係日本電影嘅高潮。咁呢個其實第一集嚟㗎咗喎。唔係一集過係啦，佢唔知會拍三集咁樣。 出未 呢畫頭就見出啦，可能出完就完嗰啲啦。都係一個大鐵球咁嘅嘢嚟㗎啫。係啦係啦係啦。好啦，咁除此之外呢，原來呢個9月13號呢日本啊。超人八兄弟都會上㗎喎。 喔、哦、係。 係啦，咁今次呢就係紀念呢個橫濱開港150周年啦。 都唔知有咩關係。 冇乜關係㗎，咁其實都係搵個即係因為佢哋而家冇。 考立名目啫。 咁唔係佢哋而家冇拍呢個電視劇啦。 好似上次下 Ultra 7X 之後都冇啦。 係，咁今次呢套呢會玩埋呢個平成超人啦，主要就玩平成超人添啦。咁迪迦地會係主角。 佢就係得頭三個咗。冇 Max 啊 ,Cosmo 嗰啲喎。 咁個故事係由呢個 Morbius 即係帶起成件事啦。咁我哋再知道個故事多少少。咁原來呢呢套戲又玩平行世界㗎喎。咁 Morbius 去咗另一個世界，即係我哋個世界啦，類似。咁呢一班咁嘅超人呢全部變曬普通人。即係嗰班人類嘅即身份啊，即係阿香啊、吉田啊佢哋呢。咁其實佢哋就真係同嗰時啲女隊員已經成為夫婦啦喎，即係各自己嗰個女隊員已經係佢老婆啦，咁大家年紀都好大啦， 咁迪迦入面嘅女隊員呢嗰個女隊叫咩話唔知咩黎奈咁啦。 黎奈啦。 咁原來呢亦都係同現實一樣呢就係黑暴進即吉田呢個女嚟㗎喎。故事入面呢佢個女喎做返佢個女喎。係呀咁迪迦咪變咗佢女婿喎女子。咁但係迪迦都唔識變迪迦佢都係普通人嚟㗎啫。即係嗰個故事入面嗰個係普通人即係我哋呢個世界嚟㗎啫。咁香係即係咩咪啲菜車定唔係整車整車啦即係嗰類啦整菜車啦或者。 A 市 咪似呀。高點師高點師啦咁各自都係做返啲即係相關嘅職業 嘅。咁 係啦冇錯啦。咁有咩講呀咁我班人全部係人咁當然啦咁即係當然有啲外星人後來介入咗個冇超人嘅平行世界嘅時候。咁最尾佢點樣得返力量呢咁呢個大家要睇落去啦。係咪佢將佢變身器俾返佢哋就可以變身咁大家要睇呢套戲啦。OK, 咁唔喺呢度講啦。 好。 OK, 咁就除此之外呢咁仲有冇啲嘢我哋未講嘅呢有冇啊韓 永冇乜特別嘢啦我都。 係咪咁其實 Hellboy 呢你仲冇要補充返呢 或者等套戲上咗先再看看。 OK, 嗱咁另外呢奧運嗰度啊你係咪有啲有冇啲有冇睇開幕禮呀琴日 有都幾壯觀。 都幾壯觀。 終於都打破咗啊未來人嘅。 係啦唯一科幻嘅就係、是、呢John Tilter 呢曾經預言或者即係佢話係冇今屆奧運係唔會發生。咁但係其實就已經有啦咁其實就係咪即係佢成個所謂未來嗰個講法已經係錯啦就咪推返咗不過都未知 㗎。 未知咁睇埋成個奧運完咗或者點先啦到時我都解釋嘅。可能佢又話因為佢介入咗我哋呢個時空咁所以就改變咗歷史亦都可以嘅。 係 啦冇錯啦咁咁未講啦。 係 啦。咁係呀咁一定係啦咁佢介入咗我哋嘅時空。咁呢個複雜啦咁遲啲再同大家解釋啦。咁下個禮拜大家記得睇 Hellboy 啦喎。嗯 ,OK, 咁我哋講多次我哋有 email address 啦就係 tasukusf at yahoo.com.hk 啦就 tasukusf at yahoo.com.hk 咁大家同埋交代返呢我哋上個禮拜呢其實 Google 嗰度我哋唔知因為咩原因呢就上咗之後係啦就俾人 cut 咗喎我唔知係咪因為呢呢個我哋擺咗呢個金剛飛天轉裏面個片尾咁裏面有啲嘩又轉爆啲怪獸又成嗰啲係咪佢哋覺得暴力一呢我唔知啦即係呢個咁嘅電檢尺度我以為係香港即係咁啦頭先我哋都傾過話即係唔知係咪不過如果係呢我都覺得係好悲哀呀即係話呢如果而家我哋再將70年代嘅日本卡通片再喺電視做呢就會吸到體無完膚啦例如電磁入轉穿嘅怪獸唔出得街所有嗰啲咩十字斬啊 ,V 型斬唔出得街咁即係咩呀一出絕招咪影爆炸囉。 喔我記得 喔 跟緊說有幕啊男長同埋個機師嘴結果都係 cut 咗喎。 即係 Kiss 都唔出。 即係 唔知啦我記得。 一飛到就係影爆。 我記得嗰時佢哋播呢、這個0083啊唔係咪呀即係 Stardust Memory 係咪 ?Stardust Memory 係咪 0083? 係囉我記得有幾幕嗰啲渣鼓甩咗個頭啊跟住佢用 CP03, 即係嗰碌炮咁跟住射爆咗個司馬嗰部機嗰啲。喂其實都冇乜嘢佢已經發光咁就算㗎啦都我都唔係影住你整爛個人佢啲一樣 cut。咁其實如果唔止啊除咗呢個高底我仲睇過一套呢唔知咩卡通嚟㗎因為我唔識嗰套卡通啦有啲魔法咁嘅啫嘛大佬即係我相信有幾暴力呢但係我見佢一出招呢跟住就完咗啦跟住敵人已經累滯喂發生咩事集集都係咁啊大佬你咁你不如唔好播啦係咪即係我唔知啊呢啲我哋即係剩下㗎啫 ,ok? 咁大家可能唔知有冇啲咩同感咁如果而家你再播黃金俠咁所有黃金手刀揸爆個心話點出街啊係咪 勇者王嗰人點啊 勇者王 扯 個係喎唔知喎佢又冇 cut 喎唔知點解喎我又唔知點解喎不過有時呢啲佢哋係自我檢查嚟嘅啫咁可能唔係真係有問題不過佢哋有關單位自己唔想或者想避免咗一啲咁嘅嘢佢咪 cut 咗先係咪咁如果你嗰啲自我檢查去到咁嘅程度呢乜都唔使睇呀同埋你話而家啲超人有冇再有嗰啲斬開隻怪獸幾碌嗰啲咁嘅嘢通單嗰啲囉即係起碼而家係啲光呀咁就算以前飆血㗎嘛斬完怪獸個頭 嘅。 佢 打好乾淨。 而家好乾淨同埋有時爆咗佢就算啦即係好似爆咗發泡膠公仔咁就算啦。 同埋而家你斬都唔會有咩特別 feel, 因為你就算你斬 光 唔係隻光嘅問題，佢都係 CG 夾硬將個形 象打開。哦，都假嘅。 唔會講咩嘢咁，以前起碼 以前真係整開幾碌，仲有血出 咁啊， 仲有血出啊，大佬幾得人驚。咁就唔知啦 ,ok, 其實我哋嗰時睇我哋細路仔睇我哋唔覺得有乜嘢嘅 ,ok, 其實完全有啲大人自己覺得有問題嘅啫，我相信啲細路仔都覺得好假嘅啫呢啲嘢 ,ok, 咁其實有時你睇武俠片啊暴力過呢啲好多好多倍啦。 咁你唔好講話。 有人問過題外話，問過話到底嗰時係咪真係有人睇完蒙面超人跳樓喎，我可以證實呢件事俾大家聽喎。佢話有冇啲報紙有寫，咁真係呢個難啲啦。但係當時我哋係當時嘅細路仔嚟嘅 ，OK， 咁我哋可以證實俾你聽係有呢件事嘅。同埋因為點解呢，唔係就人講嘅，係電視裏面甚至乎喺啲節目入面有提及過呢啲事件有嘅，電視講 有 嘅。 超人片以嚟都有咩？你例如外國咁都有。 電視有啲評論節目攞出嚟講過㗎。 你例如美國咁都 報紙我揾唔翻俾你睇啦，但我哋睇過電視。節目裏面就談論過呢件事，佢哋就將成件事賴落去蒙面超人度。咁啲人都有問啦，咁其實會唔會佢睇完套武俠片嘅跳樓計哦，或者㗎？咁但係總之成件事就賴落去蒙面超人度。 但你美國反而冇呢樣，因為你 美國有， 你廿年前都已經有。 No， 佢唔會賴落自己啲美國超人度嘅。試過嗰時賴過 Power Ranger， 即係戰隊。試過嗰時咧，將啲校園暴力甚至乎槍擊賴過落戰隊度嘅，因為戰隊有用槍噶嘛。 係 當然佢哋啲槍係射火花白白字啫。但係其實你賴嗰啲，你不如話佢睇完蝙蝠俠會唔會即係電影版多啲啊？咁但係佢哋永遠咧係會揾呢啲咁嘅外來作品、日本作品開刀。係啊，同埋我哋之前咧有睇過幾套咧中國製作嘅一啲學日本特攝片嘅嘢喎。係啊，不過我哋呢或者賣個關子下集再同大家講啦。咁今集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同大家再講呢啲科幻嘅嘢啦。 好 啊，嗯 ,ok, 下個禮拜再見。